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纳闷了，侧耳听了听展昭的心跳，砰砰砰跳得还挺有力的。 真摔死了？ 史上第一庸医下诊断。半晌，展昭慢吞吞的。 姑娘，我早说了，你是摔不着的。 地上多脏啊。 端木翠叹气，身下的泥是湿的，没准有地方还汪着水呢。 啊，快起来吧啊。 端木。 展昭忽然叫他，喷出的气息暖暖的，端木翠的耳垂直发痒。 嗯， 我小时候很皮的。 啊？你小时候？ 谁没有小时候呢？ 展昭微笑，伸手将他垂在自己面上的发丝温柔拂到一边。 那是跟着师父学艺，几个师兄弟互相打闹，有一次也是这样，一失足把师兄踹到水里去了。 端木翠静静听着。 师兄也像你一样入了水就不再出声，隔了一会儿水面上平静下来，我以为师兄淹死了，害怕得不得了，站在水边哇哇就哭起来了。 端木翠轻声笑了一下。 后来师兄一下子就从水里冒出来，把我按下水去灌了个水饱。隔了几天我也故技重施，未招时装作被师兄打晕了，趁他发愣翻身起来把他按倒揍了个半死。有时候玩累了和师兄弟们去草丛里躺着，就像现在这样。 黑暗中展昭的眸光带着浅浅的笑意。 早知和泥水沾在衣服上洗不掉，回去之后被师父罚蹲马步，师娘在旁边帮我们洗衣服，一边洗一边骂活该。 沉默了一下，他忽然轻声说道， 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。 那你那些师兄弟呢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 那是最初学艺的时候跟了一个教头师父，很多人家都把孩子送过去学武，有练了一两个月的，有练了三五个月的，师兄弟都换得很快，我练了没多久就回去读书了。后来拜了一个艺人为师，那是真正的学艺，很辛苦，师父的弟子也很少，师兄比我大很多，没人同我玩闹。我一直很怀念最初和师兄弟们在一起的日子。 这样玩闹吗？ 啊。 这都怪你吧。你不能和包大人公孙先生他们玩吗？比如把包大人从屋顶上扔下去，包大人装死吓唬你，趁你不注意时一把按住你，压到虎头铡上铡个干净。 展昭先是哭笑不得，后来终于听不下去了，疼得翻身起来，一把反剪了端木翠的手腕。 你这个死丫头。 端木翠早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原本还想编排一下公孙策的，现在笑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展昭忽然咦了一声，松开了他的手腕。 哎，端木，孔明灯。 端木翠心中一凛，急忙仰起头来。半空之中，那个竹面棉纱的孔明灯飘飘悠悠，正向着高远处而去。 哦，静荣走了。 那他都不同你道个别吗？ 或许他来找过我，那时…… 端木翠忽然不说话了。那时他与展昭戏耍玩闹，全然忘记了身外之事。静荣或许来过，在旁侧静静看他们，最终没有上前打扰。展昭一想到此节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几乎是和端木翠异口同声的， 张 文 响。 此刻张文响也许是这世上最安闲的人了，他四仰八叉地睡着，然后翻了个身，大红色的喜服上满是褶皱，前襟被咸水湿了一大块。彩秀委顿在一旁，展昭上前试了试他的鼻息， 给了端木翠一个安心的眼神。端木翠瞪着张文祥，忽然就来了火气，几步过去大声道： 喂，张文祥，你就这样睡着了？ 张文祥眼皮动了动，好像是要睁开。端木翠咬牙道： 你今天和静荣成亲，他同你说了什么？喂，他已经走了，你居然还睡得着啊？ 张文祥皱了皱眉头，自然地翻了个身。端木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伸手想去扳他的身子。 端木 回头看时，展昭正俯身抱起彩秀。 走吧，送彩秀回去。 那他…… 端木翠不甘心呢。 静荣都已经走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 送还彩秀的时候，展昭的动作很轻，他的家人只是普通的百姓，根本听不到门扇的轻响和刻意放轻的足音。掩好了门出来，端木翠站在屋前等他，仰着头看着漆黑一样的夜空，似乎还在寻觅那盏孔明灯的影子。 展昭， 听到展昭的脚步声，端木翠没有回头，还是执拗地看天。 你说新婚之夜，静荣到底和张文祥说了什么呢？哎呀，早知道该去听个墙角的。 展昭皱着眉头，做着极力回忆思索的模样。 你没听到吗？说的那么大声，你都没听到？ 啊？你听到了？说什么了？ 静荣说，外面的那位姑娘，说好了等人家吃饭，结果把人家指使了半夜不说，连水都没给送一口。 刘婶儿早已睡下了，锅里的面条微温，糊成了面疙瘩。端木翠把碗里的鸡丝、火腿丝、肉丁儿统统挑给了展昭。 那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个也给你。 然后捧着清汤白面碗看展昭。 嗯？ 啊。 展昭还以为是让他快吃，用目光稍稍致谢，正准备大快朵颐，端木翠急了。 啊，我把荤的都给你了，你不把素的都给我吗？ 合着是这意思，展昭咽了口口水，只得把碗里的菌菇片、笋丁都挑给他。想了想，又有点不甘心。 这面可是鸡汤下的，里面无论荤素都沾了荤腥，你能吃吗？ 这个问题提得很是尖锐，端木翠思考了一下，严肃道： 我可以忍一忍啊。 然后他带着大无畏的忍耐和牺牲精神开始喝面汤，吃得挺乐呵的。鸡汤煨的笋丁菌菇味道的确更好些。展昭不吃了，盯着他看了半天。 既然已经沾了荤，横竖是破了例了，再吃点荤也没什么。 那不行。 端木翠表示自己的原则性很强的。 你都已经喝了鸡汤了，跟吃荤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然有分别了，这就好比我把一个人打得半死跟打死，你说有没有分别啊？总是一手又足足，所以一直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